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4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声音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第四册今天继续让我们来学习第十三课通过学习张道真自学英语呢让我们走进欧洲走进罗马走进迷人的欧洲文明好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讲老师武轩老师 Hello everybody, welcome to the class again 在1900年前呢庞贝是世界上最美丽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生活在其中的人民拥有坚固的战车和民主的政治内无忧外无患享受着天伦之乐然而庞贝的结束似乎是天定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消失的欧洲古城庞贝 庞贝古城呀它历来是人们到意大利去旅游必看的一个景点了这个城市呢事实上是人们在当年施工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古城的遗址在这之前人们不知道而这个古城呢是在当年火山喷发时被覆盖住的所以说它呢是被覆盖住的一个古城火山喷发的原因不由得让我们想起我们国家的这个新疆地区的楼兰古国它是一个被沙漠风沙覆盖的古城所以这两个古城的风景都很秀丽啊，都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回顾历史的时候呢，人们不禁感叹啊，有的时候会发出更多的感慨。 但是我觉得到庞贝古城去参观时，你更多的我想会是一种遗憾，因为这个古代文明被当时的这个火山给覆盖掉了，有很多美景也被毁掉了。 所以在自然面前呢，人们是显得多么的渺小。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需要大家掌握哪些英语的语言和词汇。第一个词爆发 Eruption 我们都知道这个词呢来自于动词 erupt 去掉后缀 ion 变作名词 erupt 严格意义上讲呢这在英语的语言中呢被称为非基本词它属于非基本词的第一类 terminology 术语专指火山的爆发 eruption 火山的爆发那火山应该怎么说呢 Volcano 表示火山那么一般说火山的爆发啊怎么怎么样那么 volcano 要变作形容词 volcanic 去掉词尾 o 变作 ic volcanic 所以 volcanic eruption 火山的爆发 volcanic eruption 那火山喷发之后呢会同时产生很多的物质其中一个就是熔岩 lava 也可以读作 lava 或者是 lava 表示熔岩火山喷发之后形成的一种地形结构所以通常我们说某地的地形结构是熔岩地形我们可以说 in the form of lava 除了熔岩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物质产生那就是浮石 pumice 好下面一个词大块大团的 mass通常这个词在使用时我们可以作为一个量词来使用 a mass of 表示大块的什么什么东西大团的什么什么东西 a mass of 那么呢 mass 我们也可以把它变作形容词加词尾 ive massive 表示巨大的大量的许多的当然我们知道 mass 做名词是另外一个含义呢那就可以表示老百姓大众了所以这个 mass media 在汉语中我们往往把它翻译为大众传媒 mass media 下面一个词相当好的 remarkably 我们都知道这个副词呢来自于名词 remarkable 表示独树一帜的也可以把它叫做卓著的或者叫与众不同的它变作副词之后 remarkably 大家注意已经转为程度副词所谓的程度副词呢它就相当于 very 或者是 extremely 一般我们说非常好 remarkably good 其实就相当于 very good 任何一场灾难之后呢我们都希望能有更多的幸存者 survivor 我们都知道来自于动词 survive表示幸存一般这个 survive 幸存呢这个动词呢它是一个及物动词我们在后面直接加名词就可以了比如说 survive the earthquake 在地震中幸存下来 survive the flood 在洪水中幸存下来那么这个幸存的抽象名词则要使用 survival 去掉动词 e 的后缀而变作 al survival 幸存的名词，那么 survivor 表示幸存者。 Survive, survivor, survival。如果在一个地方无法生存的话，那人们就要考虑搬走了。搬走。 Remove, remove。 Remove 在英语中它作为及物动词时，除了表示把石头搬开，把什么什么东西搬开 remove something， 其实呢它还有另外一个概念，那就是根除或者是做手术的概念。有的时候我们说根除这种不良的习惯， remove the bad habit， 比如说呀，把这种肿瘤啊或者是某种细胞呀给它根除，做手术根除某个部位也用 remove something。 Remove 在生活当中呢有很多非常宝贵的东西，宝贵的，贵重的。 Valuable 我们都知道来自于名词 value 价值， valuable 就表示有价值的，有时我们也可以译作宝贵的，珍贵的。那么值得一提的这个 valuable， 它的名词 value 是可以变作复数的，但是 value 变作复数之后 values 我们就不要理解成价值了，而要理解为价值观念。 嗯哼， valuables Valuables 名词，有的时候在英语中可以表示这个家当呀，值钱的家当呀，值钱的财产呀， Valuables。 嗯，金银细软。好，下面一个词，渡槽。 Aqueduct。 Aqueduct。 Aqueduct。大家注意这个词的发音 aqueduct， 这是典型的拉丁语中的词了。Aqueduct 在英语中表示的是一种渡槽，所谓的渡槽呢，就是一种在地下挖出的这种槽，排水用的。 嗯哼。很多的古迹呢都是经过不断的发掘才发现的，发掘。 Excavate 大家注意这个词发音不太好发。 Excavate。 对了，发掘。有的时候呢在国外呢一般我们说发掘工作就要它的名词了， Excavation 有时可以变作复数， excavations 在国外可以指发掘工作的通称。通常我们说有些东西被发掘出来了，被出土出来了，我们要用被动 be excavated， 或者可以采用 be unearthed， 也是它的同义词。大家注意 unearth 土地加前缀 un， unearth 出土挖掘， unearth excavate。 这几个词呢大家可以连起来记，无论什么样的灾难发生，生活还是要继续下去，进行下去。 Carry on 往往在国外呢，如果直接这个加一个感叹号呀， carry on 表示的是对对方的一种建议，坚持下去不要放弃，不要灰心失望， carry on。 但是在英语中呀， carry on 如果作为进行的话也可以加动名词做宾语， carry on doing something， 其实就可以表示 go on doing something， 继续做某事。 嗯哼。庞贝城呢是位于意大利亚平宁半岛西南角坎佩尼亚地区的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西北呢离罗马约240公里，位于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附近维苏威火山的西南脚下10公里的地方，是一座背山面海的避暑胜地。它始建于公元前60世纪，公元79年毁于维苏威火山大爆发。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座庞贝古城。Pompeii. If you ever make a trip to Italy, one of the fascinating sights to see is Pompeii. For here is a city almost 2,000 years old, and you will be able to see any study in greater detail and better preserved than almost any other ancient city. 好了，我们一起来看第一段。If you ever make a trip to Italy, 我们先看这个if 条件句中呢就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句型结构。If you ever do something, ever 在这个句型结构中呢它并没有实际的语义，只是起到了一个强调的作用。If you ever do something, 往往表示如果你要做某事的话。那么这里呢如果你要 make a trip to, 加上一个地点名词，往往表示到某地去旅行的概念。如果你要去意大利旅行的话， one of the fascinating sights to see， fascinating 它在做形容词时往往是指美丽的，漂亮的，迷人的。好了， fascinating 其实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 charming， 有魅力的 sights， 这个 sights 我们不要把它理解成视力所及范围或者是视力，这个 sights 在英语中往往是指旅游胜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attractions。 最吸引人的旅游胜地之一呢，那就是 Pompeii， 庞佩省。To see， 大家注意，这里是一个不定式做后置定语了。To see 表示要看的。其实这个 Pompeii 在汉语中的翻译有很多种，有些人把它翻译成庞培，也有人翻译成庞贝省，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翻译方法。For here is a city almost what for here is， 首先大家注意啊， for 在这里呢，我们不要把它理解成为了什么什么， for 往往可以引导一个句子，这个 for 引导句子时我们就要翻译为因为，其实前后两句应当是并列句的关系。因为 here is a city， 因为这是一座什么什么样的城市，这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呢，大家注意 almost 2000 years old that what 整个是座 city的一个什么成分呢，大家注意，我们应该把这个almost 2000 years old 看作是 city 的后置定语，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不要把它翻译成2000岁，2000年的历史。其次这个 that 我们要把它理解为是一个同位语从句。我们来看对 city 的解释。那么这座城市呢，在这座城市你能够看到 any study in greater detail， study 在这里做名词呢是本课学习的重点，大家做好笔记。 study 在本课呢作为名词，作为名词使用时呢，我们要把它理解为研究，研究。当然我们说 study 做名词时，除了表示研究之外，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人所读书的书房，也用 study。所以在庞贝省呢，你能够看到任何研究，什么样的研究？ In greater detail， in greater detail， 它在做定语时呢，往往是指仔细的，它是一个白烧的概念，仔细的研究。 And better preserved than almost any other ancient city， 在庞贝省呀，你不仅可见到任何这个详细的研究，当然翻译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么来译了，这是一座差不多有着2000年历史的古城，你可以观赏和仔细研究。好了，经过观赏和仔细研究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 better preserved than what be better preserved， 往往这个比较级传达出的含义是保存完好的概念，它甚至呢比任何一座古城保存的都要完好。这里又出现了本课第二个重要的语法现象，比较级之后添加 any other单数名词，大家切记 any other 要加单数名词，比任何其他的什么什么，这在英语中呢，我们要把它理解为以比较级的形式传达出了最高级的概念。其实这里呢，就应该把它理解为庞贝省是 the best preserved 保存最好的 ancient city。 嗯，维苏威火山海拔1277米，据地质学家考证呢，它是一座典型的活火山，数千年来它一直在不断喷发，可是在公元初年，地理学家们却认为它是一座死火山，而当时的人们也完全相信了这一论证，对火山满不在乎。于是呢，在火山的两侧种上了绿油油的庄稼，平原上到处遍布着柠檬林和橘子林，还有其他的果园以及葡萄园。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料到，这座死火山正在酝酿着一场毁灭性的大灾难。 Why is this so?On August the 24th, in the year 79 AD, there was a great eruption of Mount Vesuvius, a volcano in southern Italy. The lava, stones, and ashes thrown up by the volcano completely buried the two nearby cities. 好了，下面我们进入第二段。Why is this so? 大家把它按一个固定的句型结构。